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选择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来读好几本书，我们采用一种读书接龙的方式来进行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变化，也是一个小小的创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变化呢？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体会，就是翻起一本书，书里的内容很精彩，当然你也会被书里的一些片段所吸引。比如说书里谈到一首歌很好听，你没听过，想不想这个时候就到电脑前把这歌下载下来听一下呢？书里谈到一个地方很好玩啊，不管是这个作者也好，还是书里的主人公也好，在那里啊流连忘返，那你想不想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呢？所以说书啊会打开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扇门，这个世界有可能是艺术世界，有可能是地理世界啊，也有可能呢是文学世界等等。就是由一本书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或者是产生很多的兴趣点，继而呢我们为了去了解这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又会翻开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书。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阅读量也就越来越大，看的书啊也就越来越多，而每一本书呢又会带来更多的兴趣点。所以说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兴趣有的时候呢也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读书接龙这样的一个创意呢也是由此而来。今天我们随意翻起一本书啊，看看这本书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点能够衍生出哪些啊更好玩的书。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个重点的，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说随意呢，是有一次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呢，哎，这个编辑啊推荐。说随意呢，是有一次在图书馆里找书的时候呢，哎，偶然间看到。那么两次看到，不能不说啊，跟这个书还多少有点缘分。这本书叫什么呢？乍一看啊，像这个偶像剧啊，叫《故宫的风花雪月》。这本书的作者是祝勇，祝勇先生。有媒体评论他，起初呢是反抗传统散文的新散文干将，其后呢他转身做起了纪录片，主创历史纪录片，比方说《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等。2011年，他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故宫的风花雪月》，实际上呢是作者以故宫的建筑、故宫的藏品啊为切入口，来说说他心目当中这些文物、这些建筑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是世代更迭所变与不变的那个指引。我们翻这本书啊，能看到很多啊非常珍贵的这个历史文物的图片。也能了解到很多历史的故事，我们就以其中的一篇啊作为今天的这个开场，韩在熙的最后晚餐啊，韩熙载，不好意思啊，韩熙载与最后的晚餐。这个韩熙载是谁呀？首先得说说李煜啊，李煜是谁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他是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辈子醉生梦死啊，写的一首好词，可是呢治理国家呢治理的是一塌糊涂啊，最后呢被宋给灭了。那这个韩熙载呢就在这个李煜手下当差啊，当然他不是普通的这个小官，他是一个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官啊，大员、要员啊，中书侍郎。那么这个话呢写的就是哈、啊、韩熙载在家设宴啊，款待宾朋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话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个话呢， 宽28.7厘米，长335.5厘米。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啊，这本书当中啊所描绘的这个画的内容，以及作者的一些看法。作者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没有那幅画，我们恐怕不可能知道那场宴宴的任何细节，更不会注意到韩熙在室内的那几道屏风。屏风共有四道，画中间有两道，再向两边各有一道，把整幅长卷均分为五幕。五幕啊，一幕是听琴，第二幕是观舞，还有休闲、清吹和调笑，像一出五幕戏剧，环环相扣，毛笋相合。这样我们看到了画者构思的用心，他不仅用屏风把一个漫长的故事巧妙地分段，连分段本身都成了故事的一部分。男一号韩熙在第一幕就隆重出场了，他头戴黑色的高冠，与客人同坐在罗汉床上，凝神静听妙龄少女的演奏，神情还有些端庄。第二幕中，韩熙已经脱去了外袍，穿着浅色的内袍，一面观舞，一面亲自击鼓伴奏。第三幕，韩熙似乎已经兴奋过度，正坐在榻上小憩，身边有四名少女在榻上陪侍他，强化了这种不拘礼节的气氛。而到了第四幕，韩熙已经宽衣解带，露出了自己的肚腩，盘膝而坐，体态十分的松弛，一面欣赏声乐的吹奏，一面饱餐演奏者的秀色，似乎是受到了韩熙的鼓励。在最后一幕中，客人们的肢体语言也变得放纵和大胆，或直指之手，或干脆将眼前的酥胸柔腕揽入怀中。著名的美术史家乌鸿写道，我们发现从第一幕到这最后一幕，画中的家具摆设逐渐的消失，而人物之间的亲密程度则不断的加强，绘画的表现由平铺直叙的实景描绘变得越来越含蓄，所表达的含义也越发的暧昧不定，人物形象的色情欲发的浓郁，而观画者渐渐引入了窥视的境界。唯有屏风是贯穿始终的家具，在如此友好的亲切的气氛中，屏风本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介入者。画轴上的一切行动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画中的床一律是空旷的背景，只有屏风的前后人满为患。屏风的本意是拒绝，它不是墙，它不是门，它对空间的分割没有强制性，可以推倒，可以绕过，防君子不防小人。它以一种优雅的点到为止的方式成为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分界线，抵御视觉暴力和身体冒犯的物质屏障。一个经受过礼仪训话的人，他知道什么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以屏风站立的地方就是他脚步停止的地方，闲人免进。但是在韩熙在夜宴图里，屏风的本意却发生了扭转，拒绝只是他们表面的词义，深层的意思却是诱惑和怂恿。他是以拒绝的方式诱惑，在他们的引导下，整幅画越向内部，情节越暧昧和淫迷。我们可以先看画幅中间连续出现的那两道屏风，一道是围绕韩熙与四名少女的坐榻的那道屏风，紧靠坐榻是一张空床，也被屏风三面围拢，屏风深处被求书卷，更增添了几分幽媚和色情。它们是一种床上屏风，一种折叠式的画屏，拉开后可以绕床一周，也可以三面围合，留下一个上下床的出入口。 在韦庄《酒泉子》当中有这样的诗句：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轻，金枕腻，画屏深。在李贺的诗句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描写：夜摇灯焰短，睡熟兮小屏深。描写的呢都是美人在画屏当中酣睡的场景。当美人半梦半醒，或者是在晨曦当中醒来，懒衣推枕之际，睁眼看到四周的画屏，也不是一种别致的体验。至于画屏的作用，不仅是挡风御寒，更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床榻的私密性。好，我们再把目光呢向画轴的右侧移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接连看到第四、第五幕的那道屏风。屏风前的男人与屏风后的女性正在隔屏私语，画幅犹如墨片，忽略了他们的声音，却记录了他们情状的甜腻。妖娆的女性身影因其在屏风后幽媚的浮现而显得愈发的柔媚和性感。与直奔主题的床比起来，屏风更有弹性，这种弹性使它具有了拒绝和半推半就的双重可能，也更能引起某种想入非非的模糊想象。屏风带来的这种空间上的转折和幽深，让夜宴的现场徒生几分神秘和曲折。画幅之间，香风袅挪，情欲荡漾，让我想起唐代郭振的诗：罗衣羞自解，倚杖待君开。也想起当下歌星的低吟浅唱，越过道德的边境等等。在韩熙在夜宴途中，屏风不再用于围困，相反是用来勾引。他以欲盖弥彰的方式为情欲的奔涌提供了一个先抑后扬的空间，也使画中人在情欲的催促下不能自已，一往无前。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本书哈，祝勇先生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当中，对于这个韩熙在夜宴图的一些描写啊。这个画作啊是著名的画家顾闳中的作品啊，也是他这个传世的唯一作品。这个画呀画得好啊，不仅是这个艺术上啊，还有很多呢是他背后所传递的这个历史意义。韩熙载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奢侈淫乱呢？啊，这个画为什么能够传世，被这个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甚至这个画都出现在了这个以前的这个中学生的这个历史课本当中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好，下面啊，我们来看看作者他的分析啊。首先，我们来看看李煜这个人啊。李煜自己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史书上呢给他定了一个姓啊，是这么写的，叫姓骄奢，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啊，就是不怎么关心这个朝政。话说这个南唐中主李璟啊，前五个儿子都死了，只有这第六个儿子活了下来啊，就是这李煜。他呢在公元961年25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九死一生的幸运得来的地位，让他彻底的沉迷于花团锦簇群芳争艳的宫廷生活，而忘记了这份安逸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作者说李煜18岁的时候呢，先是娶了啊大周后，后来呢又娶了小周后。这大周后和小周后啊是姐妹俩，他们先后呢嫁给了李煜啊。这个娶了大周后之后啊，10年后这个大周后病死了。那么就在南唐发生这个大饥荒的那一年，他又娶了这个大周后的妹妹小周后。公元971年，当潮水般的宋军踏破了南汉，在惶恐之余，李煜非但不思如何抵抗宋军，反而急急忙忙地上了一道 即位上宋太祖表，向宋朝政府做出政治表态啊，主动去掉了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啊，在江南一隅苟延残喘，就这么一主啊。那么韩在熙在他韩熙载在他底下做事啊，应该怎么做呢？啊，作者说，韩熙载呢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他觉得他文笔很好啊，盖世无双，因而锋芒毕露，从来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所以很容易得罪人。每逢有人请他撰写碑志，他就让另外一个人起草文字啊。这个人呢是谁呢？叫做宋其秋啊，他写，然后呢这个韩熙载来改。这个宋其秋呢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啊，他呢官至左右仆射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主宰朝政，文学方面建树很高。那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成为了韩熙载讥讽的对象。每次呢韩熙载抄他的文章都用纸塞住鼻孔，有人问您为什么塞鼻孔啊，他回答，文辞晦且臭，晦就是污秽的晦啊。你看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他都不给一点面子。还有人呢投文求教啊，那么每当遇到那些他认为很粗陋的文字，他都会让这个女妓啊点爱熏之，觉得呢啊这文字太臭，要熏一熏啊，这就是他的个性啊，不讲真话他会死，所以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啊。那么就在发生饥荒的那一年啊，身为吏部侍郎的韩熙载啊，他呢上书论行政之要、古今之事、灾疫之变，还把啊新写的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呢呈到了李煜面前啊。这一次呢李煜倒还好，没有歇斯底里，相反认为他写得好啊，升他为中书侍郎，还有这个正殿学士啊。但是后来啊，这个韩熙载慢慢的明白了啊，慢慢的明白什么呢？就是眼前的粼粼春波、翩翩飞燕，还有点点流红，都只是一种幻想，转眼之间就会荡然无存。嗯，他明白了一些问题啊，他明白了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话里面他所想要表现的内容是做什么呢？嗯，其实啊，作为他本人来说呢，他早已洞察了一切，他知道啊，李煜跟他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作者说李煜是单纯的小男生啊，而韩熙载是伟大的老流氓。李煜的脑海里只有儿女私情，没有任何的宏大的设想，他被女人的怀抱遮住了眼，看不到远方的金戈铁马啊，还有这个烈烈征程，他只知道快乐。他不知道快乐对于帝王来说构成永恒的悖论，就是你越沉溺于快乐，这种快乐就消失得越快。所以说这个韩熙载呢，他看明白了，他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在这样一个朝廷里，他能怎么样呢？于是他挥金如土啊，他很快就身无分文。但是他并不慌，每逢到没有钱的时候呢，他就换上破衣服啊，手持独弦琴去拍往日家妓的门，从容不迫的哀家乞讨啊。有时候呢正遇到自己以前的这个妓妾啊正跟别人厮混呢，他不好意思进去，他就挤出笑脸说，对不起，不小心扫了你们的雅兴。嗯，那么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为的是什么呢？表白了啊，说白了，他是刻意为之，是表演，是装啊。因为李煜啊，这个人呢、啊，他不太喜欢跟他不太一致的人啊。换句话说呢，就有一些皇帝啊，他对于这个，对他的这个政见啊，提出反驳意见，或者说呢，啊，非常忠于他的这个执政的人，反而不待见啊，他更喜欢呢，纵情于犬马声色当中。作者说啊，这个作者 顾鸿忠向李煜提供的情报包含一个错误，那就是韩熙载啊是醉生梦死啊。其实这个韩熙载知道李煜在打探他的底细，所以才装疯卖傻，花天酒地，不再为这个不可救药的王朝卖命。也就是说呢，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在窥视的这个权力链条上呢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啊，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也利用皇帝的这个窥视癖啊，将计就计，用这样的一种夜宴的方式呢送去假情报啊。当然这个画家顾鸿忠本人或许没有上当，所以呢他成为五代最杰出的人物画家啊。他在这幅画上留了伏笔，韩熙载的表情上没有沉迷，只有沉重。这个祝融他认为韩熙载不是演技派，而只是一个本色派的演员，喜怒于色。从刚才我们所介绍他的性格当中也能看出来哈，就是心直口快啊，有什么说什么啊，他的放荡始于身体而终于身体，入不了心。但李煜的头脑过于简单，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顾鸿忠的提醒啊。这位美术鉴赏大师对朝政从来没有做出过正确的判断，那么他对于王朝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切都不出韩熙载所料，在公元974年，赵匡胤遣使召李煜入朝，李煜拒绝了啊。最终呢，大宋王朝对这个蝇营苟且的南唐小朝廷终于不耐烦了，开始发动了对南唐的全面战争。一年之后，南京城陷，赤身裸体的李煜被五花大绑押出京城，成为大宋王朝的阶下囚。不过呢，韩熙载呢没有做宋朝的阶下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要比李煜幸运得多。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说的这个祝融先生写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我们挑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韩熙载与最后的晚餐啊。今天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读书接龙的方式，从一本书呢引发我们更多的兴趣点。下面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的《菊花台》。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后雨，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